部分完成演习之后开始撤离。索尔茨话欢迎俄国撤军，认为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良好迹象，希望会有更多好消息。他认为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是要同俄罗斯一同建立，即使形势有几严峻都要找方法解决。俄罗斯表示部分靠近乌克兰的部队完成演习之后已经逐步返回驻地，但俄方未有说明撤走军队的数目。到访莫斯科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说欢迎俄国撤军，认为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良好迹象，希望会有更多好消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情报未有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证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暂时未见到俄军撤退的证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军是不是撤走表现审慎，他说俄军自去年年初以来四处移动，有时在部署大量重型装备之后撤走部分人员，但留下装备，这样可以迅速增援。现时未能够显示局势降级，真正的撤军行动应该同时移除装备。北约会持续监察俄军的动向。天气方面，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66，瑞士法郎8.432，澳元5.58，加元6.134，新西兰元5.184，欧元8.863，每百日元对港元6.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7点，升5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1美元，卖出1,853.25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增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公路近屯门市广场噶。重复多次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咁收费广场对出咧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较早前啦，漆咸道南咧有紧急维修，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黑德道嘅慢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咧就已经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盛东村盛乐楼、沙田沙田围村丰围楼、大围显径村显阳楼、大围新翠村新杰楼、马鞍山恒安村恒悦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三里所的防守只得两排韩军，玉克认为三里所是重要咽喉要道，不能够掉以轻心，更命令骑一师第五团迅速协防三里所。但这个决定是否真的正确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共建共创智慧社区。 讲起死亡，大家都会联想起恐惧，甚至避而不谈。香港就有社福机构积极推动生死教育，正面咁去认识死亡，鼓励社会反思同珍惜生命。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6日新增1619宗个案，初步确诊5400宗，三岁女童及100岁长者不治。 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处理病况较轻微患者。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70亿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俄罗斯称已撤离部分靠近乌克兰部队，拜登指俄罗斯发动攻击机会仍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16日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新冠病毒的个案昨日新增1619宗，咁啊有5400宗左右咧就是初步阳性嘅，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嘅单日新高的数字嚟嘅。咁近日就有啲咧就是留喺社区的患者啦，咁就冇办法系送院嘅，因为嗰个硬件嘅上限问题。昨日政府都公布咗一啲居家隔离嘅指引，呼吁一啲冇病征啦或者系病征轻微嘅人咧保持冷静啦，唔好外出啦。如果有严重症状嘅话，就致电999二线等等嘅。不过有一啲嘅患者喺社区咧，似乎都一段时间啦，都冇办法入院或者冇任何安排，去到一个情况咧。根據報道所講，他們自己已經沒有病徵，或者再做一些快速抗原測試的時候已經由陽性變成陰性了，這些情況究竟又怎樣處理呢？何時才可以結束這一班人隔離在家裡的這個做法呢？有社評都有提出過類似的疑問的。另外見到昨天都有一些新措施，好像醫管局就在今天起都會開設7間的指定診所，給一些病徵有病徵的陽性或者是初步阳性的患者咧，系嚟求医，每日名额1000个。的士业界方面都会有一个抗疫车队去接载一些有需要的患者咧，去到指定诊所嘅。另外仲有啲措施，譬如征用多一啲未入伙嘅公屋单位啊，一啲酒店房做隔离嘅。咁啊，转头都会再同大家倾嘅。有关于呢一个嘅七间嘅指定诊所，亦都会有的士业嘅帮手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吴坤成，头先都讲到啦，的士业界系咪有个专队，就系、是即系嚟紧会车一啲即系等候隔离啦、身体情况有需要嘅市民啦，就去头先所讲啦，嗰七间嘅指定诊所，就今日就开始开噶啦，指定诊所。我想知道的士业界嗰度个准备系咪已经准备好，今日都开始噶啦？有 咁样嘅，主席。就的士業界呢，初步呢大概有200部的士呢，所謂我哋嘅叫做抗疫專車，就去參與呢個計劃啦。咁、那個開始應該我哋大概估計應該係星期五到啦先至開始到，因為我哋要準備好多裝備啦，因為要保障即係前線司機佢哋本身嗰、那個即係防疫嘅安全啦，同埋我哋都啲專車有啲所謂識別嘅，譬如話車身裏面呢就有啲所謂唔同嘅即係標誌，就適應到啲車就是叫抗疫專車，是只提供接載一些輕度，譬如話有即係話有需要送去指定診所人士咧。咁喺時間裏邊，我哋嘅服務時間就係朝頭早由8:00去到9:00之外咧，我哋完全唔可以接載其他人士嘅。咁為期通常我哋暫時係講緊兩個禮拜嘅，係嘛？咁我哋啲司機，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保障到佢前線營運嘅時候咧。佢哋各方面嘅即係個安全同埋各方面，即係話嗰啲所謂嘅特資要俾佢哋，譬如我哋必須有佢戴，要佢戴口罩啦、面罩啦、手套啦、保護衣啦，同埋每日都要做嗰、那個即係核酸測試嘅，係嘛？咁、希望能夠即係將啲所謂輕度患病嘅人士，就接載去指定嘅檢疫 點去做到一個分流作用啦，希望能夠幫到市民大眾啦，係嘛？ 呢個當初係政府揾你哋去傾啊，定係業界提出嘅咧？同埋而家揾呢啲司機嚟先話，希望禮拜五就開始啦，係揾到曬啲司機幫手未㗎？ 呢件事就係我哋其實喺嚟緊，即係我哋之前係星期一咗緊咧，即係業界都見到咧，就成件事就話嗰、那個。即係確診人數一不停上升啦，同埋啲老人家細路仔咧個情況都比較嚴重咧。咁亦都加上個問題就係，的士其實業界個生意都一落千丈嘅，都個社會都未能夠恢復，生意都係好差咧。大家諗係不如即係的士有啲有心嘅人士啦，都希望都話喂，除咗揾錢之外，都可以即係話可以幫到個市民大眾咧，就大家都去即係透過商會啊。協會啊，咁啊打電話去同政府即係探討一啲問題，一探討之後，大家覺得話呢方面都覺得可行嘅，咁、我哋就籌組啦，係嘛？咁但係因為而家要等係等好多即係物資啊裝備呢幾日咧要到位咧做曬咧，即係我都做到一樣嘢，頭先講咗啦，保障司機亦都做到個分流作用，將啲輕度患病嘅人士接載去啲所謂指定嗰、那個檢疫點咧，或者那個診所咧，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士都比較多同跨區，開頭嘅準備都做得充足先得，係嘛？ 咁所以而家啲司機係準備好噶啦，只不過係等物資係咪咁啊？ 冇錯，司機大部分初期就可能因為個疫情嗰個情況都比較那個消息比較嚴峻啦。但我哋見到一樣嘢，因為本身而家 Omicron 防疫計咧，嗰、那個即係、確診之後嗰個情況咧。個一般人士咧，嗰、那個即係患病嘅嚴重性咧，就冇嚴重啦。咁大家都比較即係可能覺得係都除咗做好自己防禦工作嘅，保護得好嘅時候，接載方面都係安心咧。咁參與司機開始就即係熱衷咗報名嚟參與咧，情況都理想嘅。 O、okay, K， 即係都係車主自己揾安排啲司機，定係啲車主要定係啲司機自己報名啊？同埋有除咗話物資之外，有冇需要一啲特別嘅培訓俾啲司機咧？都 有嘅，因為而家都係有啲商會啊、協會啊嚇揾啲我哋相關嘅我哋嘅會員啊，因為裏邊多數都要揾啲，因為佢今次咧樣嘢想講嘅就話、是。呢车提供嘅车咧，佢因为佢只系做嘅时间就系八点至六点钟咧，架车全日就只系两间里边唔可以做，只可以做啲大约九至十个钟时间，架车完全唔可以接载其他人士咧。我哋揾啲所谓即系特间嘅司机咧，甚至乎佢真系肯，即系话，因为呢几日里边佢哋都要做咗好多，头先所讲啦，即系要培训佢哋，意思即系话有个指引啦。即係衞生署都講啫，譬如司機開工前要做車廂嘅清潔啊，自己個人要做核酸檢查啊，帶齊咗保護裝置啊，甚至乎做嘅時候，即係要收工嘅時候咧，都要將所有嘅物資咧，能夠即係整理好曬之後，揾膠袋裝好曬之後，再即係點樣可以將佢即係擺好佢棄置咗佢之外咧，即係佢對自己個人嘅衞生啊，同埋嗰個防疫嗰個要求啦、啊，同埋車廂嘅清潔都一定嗰個標準俾佢先得，係嘛？ 嗯。头先讲到物资啦，譬如嗰啲保护衣啊、面罩，系咪要全程喺乘车都要系戴住，定系纯粹提供俾佢哋司机自己拣嚟戴咧？ 要嘅，要嘅，即系我哋指引就一定佢要戴手套啦、口罩啦、面罩啦、保护衣啦，同埋佢一定咧就要开少少车厢，即系嗰个车窗咧，令到个空气能够流通咧，同埋每转将个即系我哋叫轻度患病嘅人士再指定嗰、那个。點之後咧，我哋仲要送翻去翻屋企嘅咁，一切咧個情況都嚟緊都係睇呢個，我哋睇下醫管局啊，同埋政府部門嘅指引，我哋睇下嚟緊就點樣盡量協助去做啦。 嗯，係咪話會我聽有啲車主講係會加個即係司機同乘客之間，即係後座位嗰個之間咧會加塊板啊？係咪會咁做？ 但因為我哋考慮到咧，其實而家做曬防護嗰個裝備保障到咧，嗰、那個板咧，我哋盡量去安排，但係我相信。一下子因為而家個物流運輸同埋各方面廠咧，我哋要做呢樣嘢所需時間都比較長嘅，所以暫時我哋即係新聞講，因為衞生署咧，如果司機方面有咁嘅裝備咧，加上乘客即係輕度患病嘅乘客就唔可以坐車頭嘅，只係坐後邊嘅啫。咁我哋個嗰個密度咧，同埋開咗部分嘅車窗咧，其實安全性都可以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即係而家小規模地可以幫手做咗先，係嘛？呢、這個我哋即係希望盡快能夠到位啦，係嘛？ 頭先你話除咗個車嗰個市民啦，或者確診者啦，去咗一啲指定診所咧，會車翻佢哋翻屋企嘅，咁嗰程就喺度等，定係中間都會接埋其他嘅客嘅？ 即係接埋其他患者 咯。我諗專責都係由呢、這個即係、醫管局到時嘅分配啦。咁、我哋嘅睇法就係我哋只係會接啲所謂即係輕微嘅患者咧，去接送去指定診所之餘咧，我哋到時睇下點樣可以將到嗰個營運方法能夠配對得好啲。我哋嚟一路而家都係配對緊嘅，希望能夠做到盡量靈活，同埋能夠即係幫到更加多嘅患病嘅市民咯，係、嘛？ 對於一啲患病嘅市民嚟講啦，我想知佢哋係點樣聯絡到可以即係搭你哋呢一啲嘅抗疫的士係去啲指定診所，係咪有一個嘅專屬嘅平台？即係講緊譬如一啲應用程式去叫你哋啊，揾你哋啊，定係打電話，定係點樣㗎？而家 有嘅，頭先講咗，因為要需要時間咧，我哋都即係設計咗個好段時間設計咗個即係所謂嘅平台，裏邊都有一個所謂嘅一個曲或者一條意思。咁喺網上或者大家可以就呢方面咧，就可以登入，就提供佢由呢個我哋叫做醫管局識別咗佢一個患病嘅人士，我哋接載佢。咁我哋亦都有個所謂嘅資訊平台俾佢登入，甚至有個熱線俾佢打電話之後咧，我哋因應呢啲所謂排序嚇，排序曬之後要預約嘅嚇。咁我哋做曬之後，我哋每日就分流去幫呢、這個即係醫管局去將啲人士去分流。我哋最主要都提等運輸。即係運輸署同埋相關部門同埋醫管局最後嘅指引咧，係用咩方法會有幾多個確診人士去配對？因為你明白，車呢啲所謂確診人士都係輕度嘅啫，但我哋去到去到個指定診所嘅時候咧，其實能夠接到幾多人咧，我哋要按呢、這個佢叫做醫管局個分配，我哋去做嘅。 收費嗰度咧，會對於司機嘅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成日都話入息少咗啦，會幫到幾多呀？ 都坦白啦，而且香港而家嗰個所謂唔好話夜晚係冇任何社交夜生活啦嚇，冇乘客。日頭而家你見到好多都係work from home，甚至乎好多情況，即係嗰啲商業活動或者甚至乎翻工都要即係在家工作，其實個生意係一落千丈嘅。咁希望這個呢個咧就係、幫到司機多少收入之餘咧，亦都幫到市民大眾咧，將啲即係輕度確診人士去分流咧，即係我哋有啲熱心司機。佢都肯去做咧，我都係呢個係大家相約嘅，係嘛？我最主要講一點就係，因為呢架車本身咧，我哋係成個車包咗之後咧，我哋希望盡量而家提供嘅時間係朝頭早八點鐘到六點鐘，全日架車只係提供呢、這個即係確診者嘅預約服務之外咧，我哋唔可以做其他生意咧。即係司機要求同我哋嘅指引都比較即係要比較嚴謹啲，同埋嘅工作量都比較大啲。咁我相信就係而家初期都係講緊。即係200部車起手啦，咁嚟緊會唔會擴展到多啲車、多啲人參與？所以我都呼籲啦，如果真係有啲有心想參與，即係啲購買車隊嘅司機咧，都可以同我哋所屬嘅商會登記咯，係嘛 ？OK， 好啊，唔該曬吳坤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坤成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整體疫情頭先都講到啦，尋日新增1619宗嘅新冠病毒個案，死亡方面有之前喺兒童醫院留醫嘅3歲以下嘅女童啦，咁另一名就係100歲嘅呢一個嘅患者，咁都係尋日係不治嘅，咁啊繼續講翻疫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頭先都講到一啲政府公布尋日公布嘅一啲措施，都請一位嘅專家同我哋傾下，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系早晨，张文。 早晨，林伟信。而家针对喺社区啦，有一啲确诊呢个人士留喺屋企咁样嘅。你觉得应该系要点样处理啦？同埋留喺屋企究竟系隔离到几时先至离开咧？因为譬如一般嚟讲，佢哋入咗医院，咁可能留院一段时间，再验到佢哋系变翻阴性嘅结果，咁就可以一段时间啦，就翻屋企噶啦嘛。咁但系而家佢哋就冇经过话入医院嗰个情况嘅。呢一类喺屋企又确诊咗未入到医院嘅人士，应该点样处理咧？或者你点睇呢个问题咧？ 這個的而且確一個問題，因為點解咧？其實嘅嗰啲確診者咧喺屋企其實係。投嘅即係或者大家知道依家等一段比較長時間先入到醫院做一個評估咁樣啦。咁其實佢我哋知道由有病徵開始或者投嘅，其實嗰個傳染力係比較高一啲啦。即使話有可能依家嘅情況就係話，即係確診病人等到去入院嘅時候，其實嗰個傳播力係已經比較低啲，甚至好似啱講咁會好翻啦。咁我覺得最擔心就係話喺呢段時間將嗰個病毒。傳染咗俾家人，特別係一啲冇接種疫苗嘅一啲長者同埋幼童啦，咁呢個係 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就如果可以即係盡快咁樣將一啲即係傳染力較低嘅一啲人士去盡快即係送離開一啲隔離嘅設施，就將盡快將呢啲確診病人即係換咗去收咗呢啲先，咁先會較理想嘅情況咯。 嗯，但現實嚟講，而家有啲人根本可能冇，因為冇隔離設施咧，佢哋根本唯有就係留喺屋企，亦都可能未獲即係當局安排，究竟要點做啦？咁佢哋可能等咗一段時間，已經去到冇症狀啦。有啲又或者自己做咗一啲嘅快速抗原檢測係已經係陰性啦。咁其實係咪可以離開個屋企嘅咧？咁樣喺風險上面又安唔安全？可唔可以當係已經康復嘅咧？又？ 因為我哋入醫院做嘅評估咧，其實通常都係會有一啲即係 X 光啦、抽血啦，同埋即係做呢、這個核酸檢查啦。咁其實核酸檢查嗰度，我哋會有一個比較精準嘅一個評估，睇到嗰個 CT 值。大家都知道 CT 值就係會同一個病毒數量係有一個關係喺度嘅。咁變咗我哋依家界定嗰個穿準則，醫管局都會解釋話，嗰當 CT 值高到一定嘅水平，即係30以上。配合其他的條件咧，就可以維持係冇傳染力啊，或者較低嘅情況啦。咁抗原測試個問題咧，就話佢嗰個準確度咧，會喺個病毒量高，即係 CT 值較低嘅時候咧，嗰、那個準確度係會較高嘅。咁唔同嘅牌子抗原測試，佢嗰、那個準確度或者嗰個敏感度咧，係會有些微嘅分別啦。咁好多時候咧，都未必能夠完全偵測到，譬如話。舉例若莫個 CT 值大概28至30，有啲可能就會即係啱啱咁講有啲唔同啦。咁、那個意思就係、是、即係仍然係有一啲抗原係測試咧，係就算做得正確、做得好都好咧，有機會有啲係病毒量唔係最高嚇，但係都唔係最低嘅情況係會檢查唔到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潛在嘅風險。咁當然比起即係病徵當日或者係講緊抗原都仍然係測試到嘅時候咧。那個風險的而且確是較低的，但是都現階段我都不建議，譬如話一些這樣情況的市民，即係抗原測試陰性就周圍走，咁始終都是有個潛在的風險在度嘅。 嗯，咁在於呢一啲未能夠送入醫院的市民，他哋要出翻去個社區，你覺得應該定一個乜嘢嘅標準咧？ 呢一刻嚟講，因為我哋仲係個階段，即係嘗試去。盡量照顧所有嘅一啲患病嘅人士啦，咁所以應該都係用一個比較嚴謹嘅條件啦，即是話我哋用翻一個病毒核酸測試啦。咁當然，如果即譬如較後階段係如果講緊真係譬如我哋不敷應用嘅一啲核酸檢查嘅測試，或者係基本上個數目字冇辦法可以俾我哋去等呢啲核酸嘅測試結果翻嚟。先可以即係評估一個人可唔可以出院嘅話咧，咁可能到最後就可能譬如求其似好似外國一啲地方都係咁樣，可能用一啲抗原嘅測試啦嚇。咁、不過留意翻咧，即係呢抗原測試，就算喺外國佢應用作為一個譬如一個斷定有冇傳播力嘅條件嘅標準咧，其實都有啲爭議性嘅，唔係話完全大家喺嗰、那個即係醫生啊或者一啲研究人員係覺得係完全係同意嘅，咁所以始終係用。單純用抗原測試去作為出院標準是有個風險喺度嘅。 另外都有啲措施政府或者醫管局咧係推嘅，譬如就話醫管局會開設7間嘅指定診所啦，今日起已經開始啦嚇。一啲有病徵嘅陽性或者初步陽性嘅人士都可以去求醫，每日名額係1000個咁。點睇呢一個嘅方向咧？喺應付而家好多人入唔到院又確診咗嘅情況，另外啲人亦都提到話網上問診又即係可唔可以做咧？咁點睇呢啲做法去一啲輕症留喺屋企嘅確診人士？ 指定診所一定有佢嘅用途啦，即係大家都知道過去嘅幾日喺，譬如一啲急症室嘅情況，或者即係接近一個混亂嘅情況啦，即係完全基本上係超出個負荷啦，即係令到好多病者想求醫，但要等喺個急症室揾到人幫手啦。咁所以指定診所一定係對某一類嘅人士係一定會幫到嘅，即係特別係患上新冠病毒而又有明顯嘅病徵，係需要有醫生意見或者評估嘅。咁但係我相信醫管局其後可能會有更加即係明確嘅指引，即係譬如話依家出咗啲初步嘅指引啦，即係譬如特別係要照顧一啲有病徵嘅人士啦。咁可能要市民要再理解清楚少少，到底譬如話係邊啲人要去指定診所啊， 邊啲唔使去清診所，定係邊啲要直接去急症室啊？咁可能係要再清楚少少，因為好多市民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到常識。咁每日1000個名額，可能因為我哋都可能累積咗幾千個嗰啲確診人士喺屋企裏邊，咁變咗相信都可能即係不敷應用啦。咁變咗可能係要選擇一啲真係有需要利用呢啲症診所嘅人出嚟先得。咁我覺得要佢一個診症喺某類嘅病人係應該係可以做得到，亦都係一個適當嘅一個做法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係相單憑譬如話啲病徵一啲諮詢啊，或者係其他啲關於家居感染控制嘅諮詢，譬如呢啲可能都可以幫到嘅，其實都係。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林伟信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噶。咁啊，讲到而家滞留喺社区一啲染疫者有一啲嘅求助方法咧，寻日政府方面同医管局都提到嘅，譬如一啲初步阳性未被隔离嘅人士咧，有个病人嘅支援热线咧就系1836115，咁就可以查询有关于医疗同埋感染控制嘅问题，由每日8点至到晚上10点咧都会运作住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汇报同大公报头版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以及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报道又说，副总理韩正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抗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事项。另外，中央亦都决定成立由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广东省和特区政府三方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广东省委省政府近日亦都召开会议，就落实支援香港抗疫和保障对港物资供应等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一个在中环邮政总局翻工的邮差，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初步呈阳性。香港邮政表示，那个邮差最近一次翻工是昨日，他负责检查在柜位投寄的邮件和收取邮箱工作。翻工期间检测体温正常，翻工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香港邮政已经安排所有同那个邮差一起工作的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局内设施和邮件彻底清洁消毒。香港邮政今日和明日关闭中环邮政总局、自由站和邮政信箱大堂，市民可以到上环邮政局或者云咸街邮政局使用邮政服务。加拿大的新冠疫情缓和，政府决定放宽外国旅客入境限制。卫生部长杜克洛斯说，由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过了高峰，宣布由今个月28日起，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之前无需接受病毒核酸检测，可以用快速抗原测试取代，但当局仍然会随机抽验入境旅客。荷兰政府宣布将会分阶段取消大部分疫情管控措施，由星期五起，餐厅和酒吧可以延长营业时间到凌晨一点，到今个月底，公共场所将会取消社交距离措施，健康通行证亦都会取消，但旅客入境的时候仍然要持有疫苗接种证明， 新冠病毒康复证明或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5.6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3，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9点，升5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44美元，卖出1,852.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上水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友爱村，咁海皇路去翻黄珠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上水方向啦，都有车龙排到去友爱村，海皇路去翻黄珠路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有爆水管，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8-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谈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022年2月16日，新增1619宗个案，初步确诊5400宗，3岁女童及100岁长者不治。 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处理病况较轻微患者。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70亿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俄罗斯称已撤离部分靠近乌克兰部队，拜登指俄罗斯发动攻击机会仍大。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同大家讲到啦，医管局就公布今日起就会启用7间嘅指定诊所，咁啊处理边一啲咧，就系处理一啲等紧入院嘅轻症患者啊。咁啊，医管局都提到就话，如果一啲患者系出现一啲轻微病征，好似发烧啊、咳啊、喉咙痛啊，又想用到诊所嘅服务咧，可以系打电话咧热线咧系预约嘅咁。咁另外都讲到就话预约呢7间嘅诊所咧，每日可以系收到一 千個嘅病人，亦都會視乎個需要啦，可能會進一步調整嘅。的士業界方面亦都會係提供車隊，係接載一啲求診嘅人士去呢啲嘅指定診所。頭先同業界傾到啦，就預可能最快都禮拜五啊，禮拜五就係可以有呢一啲嘅即係抗疫的士係配合到嘅咁樣。七間嘅指定診所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日，包括公眾假期嘅，由早上九點至到下晝五點鐘運作啦。咁中午會休息一個鐘頭嘅。另外講到近有一啲嘅檢測方面嘅檢測量啊，那個上限嘅問題啊，頭先都講到啦，除咗確診嘅數字1619宗啦，5400幾宗啦，大約係初步陽性嘅咁。尋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係、是、講到呢5400。个阳性嘅人士未被隔离啦，但系冇交代一啲相关嘅累计嘅人数嘅。咁另外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讲到话，有大约75%嘅个案咧可以喺24小时之内咧系确诊。咁啊，提到话即系以礼拜日啦，就系、是、收到大约2000个嘅初步阳性个案啦。咁当中咧有650宗咧系未能够喺当日咧系确认系阳性嘅。咁而家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因為見到都話已經超出咗一個公共衛生化驗嘅負荷，因為而家啲嘅私人嘅檢測商檢測到係初步陽性之後咧，要再喺即係公營嘅系統嗰度咧，衛生署嗰度咧係再要做一個嘅復檢嘅咁。咁而家就話咧係減省一部分嘅呢一啲嘅數量，就係、是、譬如醫管局嘅化驗樣本咧質素都係高嘅話，過往都好少有假陽性嘅，所以就唔會再做復檢啦。咁根據過往經驗咧，就話呢度可以咧有500至1000个樣本咧，咁就係唔需要再喺醫管局驗完咧就再去衛生署復檢嘅咁。你又點睇整體而家成個疫情咧啲復檢嘅情況，令到一啲確診數字都有限制到嘅？你又點睇18723啲咧？另外講到七間嘅指定診所。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继续同一位专家倾嘅有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亦都系上达生物科技董事长焦彦图。早晨，早晨，焦彦图。 嗯， 诶、欸，听到嗬？好， 听到 ，OK。 好好，你想问一下，头先都讲到话卫生防护中心话嗰个化验工作咧就滞后，而家有啲70%嘅个案啦，提到就话喺24小时之内咧可以完成即系复检啦，同埋确诊啦，咁即系话大概20%到啦，就未必可以喺呢个时间之内做到一个嘅复检嘅咁。佢亦都继续强调啦，即系除咗医管局之外啦，私人检测商嗰啲嘅核酸检测咧都要再由卫生署做一个嘅复检，佢哋初步阳性嗰个结果嘅咁。其实而家呢一个复检嘅流程咧，喺卫生署做啦，同喺私人检测商做一个嘅一般嘅检测啦，系咪有唔同嘅？复检系咪再严格啲？呢、这个工序又可唔可以交俾其他人做 嘅？其实而家咧，香港市民大部分嘅样本咧，都系透过社区检测中心啦，或者一啲流动采样站，咁就系靠我哋呢啲所谓私人嘅化验所去做呢个核酸测试啦。咁而家因為嗰個疫情越嚟越嚴重咧，咁就越嚟越多呢啲我哋私人化驗所揾到嘅陽性嘅結果咧，咁就會送去呢個公共衛生嘅呢個化驗所去做呢個復檢。咁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居民嘅樣本喺我哋私人化驗所裏面咧，其實係已經做過一輪嘅復檢嘅工作嘅。咁所以就係即係我哋至少會做2至3次啦。由於而家大家忙，就可能淨係做2次嘅復檢。咁然後咧，先至將呢個陽性嘅樣本咧，就交俾即係政府。咁政府收咗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哋咧會做嘅呢個核酸測試咧，其實同我哋業界做嘅方式咧，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嘅。即係甚至可能係大家用嘅試劑啊，都係類近啊。咁但係其實佢哋會做多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會至少做2個核酸測試咧。第一就是一個正常嘅核酸測試，就睇下個樣本係陽性定陰性啦。如果係陽性，就睇下嗰個病毒量嗰、那個 CT 值係幾高啦。另一個測試咧，就係、是、針對呢、這個變異病毒株嘅。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啦 ，N51Y 啊、L482K 啊呢啲452K 啊。咁呢啲就係佢哋另外會做嘅一個測試咧，就係、是、去睇下嗰、那個初步去鑑定嗰個樣本究竟係一個 Omicron 啊，或者 Delta 啊，或者係一個咩嘅情況。咁然後再有一啲少量嘅呢啲陽性樣本，因為佢用頭先嗰個必快速嘅呢個變異病毒株嘅核酸測試揾唔到嗰個源頭咧，咁佢有可能咧就再送去一啲大學嘅化驗所度咧去做嗰個所謂嘅基因排序啦，咁樣。 咁所以理論上，而家喺衛生署做嘅呢一個，頭先話有2個嘅步驟啦，喺檢測復檢方面。 首先看他們 CT 值是否陽性，還有究竟是哪種變種病毒，可不可以將第二個部分都交由到去一些私人的檢測商做，還是無可代替的呢？衛生署的角色 其實他們的功用最主要就不是說在那個功能上有分別，因為其實大家做的核酸測試，其實大家用的那些儀器其實是差不多的，但其實最主要他們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就真的做一個即是 double check， 即是做一個覆檢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用我們那套東西做，他用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手，完全不同的儀器去做多次，去確保那個結果是真實的一個陽性，咁亦都是希望就是避免即是捉錯人的一些咁嘅情況會出現啦。咁但是即係以我哋即係公司為例啦，我哋過去年幾我哋做超過幾百萬個即係呢啲核酸測試，其實都未有試過真係我哋嘅結果係同即係政府係有分別啦。咁所以即係我會認為復檢的這個措施 是有效的之前，但現在因為陽性的樣本越來越多的時候，是不是都需要做到每一個我們給上去的樣本都要重複再做多一次核酸測試呢？這個是值得去探討。 即是你所說你們的結果如果是驗到是陽性，基本上衛生署都驗到是陽性，以你所知其他的檢測商是不是都是類似這樣的結果，即是所謂假陽性的機會很低，還有我聽你這樣說，是不是都覺得直接採納一些檢測商驗到是陽性就確診這個做法都可以採納？ 我會認為就是因為現在其實大部分的檢測商都做了很有經驗，其實之前覆檢是必須的，因為我想大家記得一年之前呢，其實都有一些化驗所可能是會有一些樣品污染啊，或者可能有其他的狀況啊，是會影響到最終個檢測個結果的。咁同埋老實講，就是而家當我哋接收得越嚟越多陽性嘅結果，而我哋每日所運作嘅檢測量亦都大幅度提升嘅時候呢，出錯呢係有可能發生嘅，即係由人為嘅錯誤係少不免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政府佢哋即係公共衛生化驗所作為最後一道防線去做一個 double check 咧，我覺得係絕對有佢嘅價值咯。咁但係究竟佢做到一個乜嘢嘅程度咧？係咪真係我哋 100% 俾佢 100% 都要做曬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討論。 即係抽驗，例如改為， 例如抽驗啦，係啊，例如抽驗啦，或者真係即係可能係對有信心啲嘅化驗所，佢可能嗰個抽驗嘅次數又可以少啲啊，令到佢哋本身嗰個檢測量唔會飽和咯。 抽驗幾多先穩妥咧？就咁即係聽落去， 呢個就好難去評估啦。咁呢個最主要就係要睇翻即係公共衛生化驗所佢哋每日個檢測能力係幾多嚟去制定應該。 嚟緊其實而家應該咁講啊，即係火眼實驗室咧都係即係喺運作上面啦，喺復檢嗰個工作上面可以負擔到嗰個角色又得唔得咧？你自己睇落去。 即係其實復檢就有啲似係老師去改卷咯。即係其實如果個同學佢有個有埋個即係個答案佢去改卷，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改卷，係咪？咁但係即係其實老師改卷嘅責任，因為老師係老師嘅身份啊嘛，佢係作為即係最後嗰道防線去俾一個公平公正嘅決定啊嘛。咁所以即係用個別嘅即係承辦商去做呢個復檢其實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即係要考慮到即係究竟嗰、那個操作上點樣係能夠確保係合乎常理咯。 而家除咗即係講緊核酸檢測之外咧，見到政府都話已經採購嘅超過一億套嘅快速抗原測試包，作為一個輔助性嘅監察嘅。你覺得嗰、那個用法可以點用啊？除咗話俾一啲即係一啲高危嘅，譬如一啲前線做嘢嘅工作群組啊、院舍啊等等之外，仲可以點樣利用呢一啲嘅物資咧？ 首先快速測試就是而家呢個形勢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手段啦，因為我哋畢竟核酸測試加埋國家隊都可能是30万，或者我哋再加都是變成60-70万、80-90万嘅一個情況。咁但其實而家社區不斷有傳播嘅時候是，仲係唔係足夠。咁所以即係呢個快速測試就可以俾即係大部分嘅居民、大部分嘅市民都有機會去做到呢、這個呢個評估啦。咁除了是一些高危的地方，絕對是應該每日一檢，因為他們每日都會面對住受感染的風險嘛，所以每日一檢我覺得是非常之正常。但其實另外一些用途呢，最主要就可能是例如一些污水出現到陽性的地方，但是由於可能我們的核酸測試的能力都已經放了重兵在一些即很爆發得很大的地方，咁可能係一啲新啲嘅，或者可能本來之前少啲有人確診嘅區域，但係呢個污水有陽性， 咁嘅情況之下，用快速測試先做咗第一陣嘅呢個篩查，我覺得會係一個即係幾唔錯嘅一個做法。 自己咧，我見到啲市民咧，自己有啲去藥房嗰度買一啲嘅快速測試套裝嘅，其實同政府採購嗰啲係咪有啲分別嘅？或者本身有冇話買呢一類嘅快速測試套裝咧，都有一個標準，市民應該買邊一類咧？係咪有個名單之類咁樣嘅？ 係嘅，即係其實快速測試係老實講係品流複雜嘅，即係有啲好好嘅，有啲亦都可能係可以質素係可以好差嘅，咁所以呢個係值得市民去留意。咁但係其實點樣去揀一個好嘅測試咧？但係入亦都唔係咁容易啊。咁我哋可以睇咧，最主要就係睇佢有冇受到一啲國家或者機構嘅認可啦。咁即係其實喺呢個即係呢個呢啲叫醫療器械嚟講咧，其實嗰個監管最嚴格嘅咧就係美國。咁所以其實如果攞到美國 FDA 嘅認證嘅話咧，咁可能嗰個質素會係最好。咁所以其實而家例如香港政府認可嗰三個快速測試嘅品牌咧，其實三間都能夠攞到美國嘅呢個 FDA 嘅認可嘅。 嗯。 咁然後再去睇咧，咁但係就唔一定代表即係攞唔到美國 FDA 就一定係唔好啦。當然，咁所以咧，另外亦都有啲國家咧，就例如係國內啦，國內嘅藥監局嘅認可嘅，其實個質素都係非常之高嘅。咁然後再到最後咧，先至去到歐盟，因為其實歐盟嗰個認證咧，嗰個水分就比較高，因為其實只不過係需要喺自己個實驗室度。自己提供一啲數據上去就能夠攞到呢個認證嘅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嗰個供應度上面咧，就會稍微差啲。 嗯，但係而家你頭先講啲嚟自唔同地方嘅一啲認可咗啦嘅一啲嘅快速測試套裝啦，係咪政府本身有一個名單，即係市民都可以自己睇到邊啲叫做認可咗？同埋除咗話純粹睇個品牌之外咧，我見係咪入邊都有啲數字？好似好複雜嘅喎，除咗唔係話就咁話準唔準確嘅喎，有分特異度啦，有分靈敏度啦。特異度就好似同你係咪真陰性有關係嘅，靈敏度就同個真陽性有關係嘅。可唔可以講下呢啲數字，其實市民應該點樣理解？ 我首先講咗香港政府嗰個認可名單先啦。咁其實咧，香港政府咧，佢本身就有個叫做非強迫性嘅一個報名嘅一個名單嘅，咁上面就有幾個牌子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就由於因為政府佢唔係一個 FDA， 都唔係一個藥監局咧，佢呢個係完全係自愿性質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品牌其實都冇喺上面。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個名單咧，其實就唔作得準。所以其實政府我認為係應該喺短期內咧，係即係交翻一份名單俾大家咧，等市民咧可以知道究竟邊啲佢哋係認受或者佢哋自己化驗所係有評核過而認為個結果係優秀嘅一啲產品俾市民去參考咯。咁呢個係大家啦。咁然後就去到呢個所謂準確度嘅問題啦。準確度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呢啲咁嘅醫療器械呢啲快速測試嚟講咧，就係、是、學你話齋，頭先就分咗係兩個數字啦，一個就係呢個叫做特異性啦，一個就係靈敏度啦。咁其實佢哋 exactly 就係針對你講嘅，就係一個所謂特異性，就係出一個真陰性嘅結果啊，嗰、那個機率係幾多啊？咁如果然後呢、這個靈敏度就係出呢個真陽性嘅靈敏度係幾多？咁 咩叫真陰性咧？即係點解會無端有真同假嘅陰性咧？ 嘅意思其實即係話咧如果你自己本人是一個真係一個陰性咧，即係冇中招啦。咁而你用一個快速測試，而個快速測試個結果話到俾你聽係陰性，話到俾你聽係陰性。咁你呢個係真係即係你可以相信呢個結果個機率係幾高咧？啊，咁呢個就係可以靠呢樣嘢參考，或者倒翻轉嚟講，特異度咧，其實我哋所有即係呢啲快速測試嘅品牌咧，佢都係接近 99%， 接近 100% 嘅。嘅意思即係代表咧。出現呢個假陽性咧，假陽性嘅機會咧，咁其實咧係非常之低，即係低過1%。 OK， 全部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嘅用法其實係咪都係一樣嘅？ 其實嗰個用法咧就大同小異嘅。咁最主要都係去可能係一個用一個拭子去個鼻腔度採樣啦，或者可能係濾口水啦，咁然後咧就去放去一個特殊嘅溶液嗰度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將嗰個病毒去分解啦，去令到嗰啲抗原係能夠暴露咗出嚟啦，咁然後就滴落去嗰個試劑盒嗰度咧，去做一個快速嘅測試咯。 OK， 好啊，唔該曬，焦彦圖同我哋傾到呢度先。焦彦圖就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都係上大生物科技董事長，講到而家嗰個檢測量嘅問題啦，咁另外都講到一啲快速測試 套裝究竟市民應該係點樣揀，有冇標準咧？同我哋講咗少少嘅。另外都想了解到，因為好多市民都去到藥房嗰度自己買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套裝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先。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席。 早晨，张德荣。头先都同阿萧燕图讲到嗰啲快速测试套装，你哋药房或者你了解啦，药房界咧，而家系咪都多咗人买呢一类快速测试套装咧？ 多咗好多啊！因为喺即系可能喺嗰个疫情急转比较严重嘅时候，同埋嗰个政府安排嗰个检测好似开始出现有少少混乱嘅时候咧，就需要啲市民排队比较时间长咧。咁啲人就開始嚟藥房問有冇呢一啲呢一類咁樣嘅快速測試咯，係啊。 問多定係買多？因為有啲又話去到冇曬貨啊，買斷啦、啊，係咪去到咁嚴重咧？ 大約係一個星期前開始咧，就比較多咗嘅啊。即係以往嚟講，即係喺個疫情期間咧，我哋大約一個月都可能只係買到一套至兩套呢啲測試嘅啫。 嗯， 因為嗰陣時可能即係嗰個政府嘅安排檢查比較方便啦。啊，咁但係喺呢一個禮拜咧，因為開始見到新聞報道話好多人要排幾個鐘頭隊，都未必可以有一個檢測，咁就開始多人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嗰個情況就大約一日可以買到二三百套嘅咁樣嘅測試咯。 二三百套好多啊！這個量嚟講，你哋有冇咁多供應量、啊、其實本身 最初嗰幾日係唔夠嘅，咁但係而家個供應量就開始多翻啦。 價錢上面咧，有冇話睇到個價格上面都有升咗？ 同喺疫情之前個價格差唔多，大約都係100至123蚊到一套到啦。係啊， 嗯，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就話啊，有啲佢舉例啦，原價400多蚊就一盒有五劑嘅，咁有啲藥房就開到過1000蚊咁樣，有啲抬價嘅情況，有冇留意呢啲情況啦？係咪都因為業界嗰、那個即係供貨不足而有抬價咁？係咪有冇瞭解到類似咁嘅情況？ 我哋見到都唔多咯，即係可能個別藥房都或者會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我哋一向即係、我哋商會嗰啲會員咧。都是有一個比較嚴謹的就是那個對於價格的控制的，那也都跟會員說了是不可以在這一段時間是去即是將這些去抬價咯，是啊。 嗯，有沒有看到你們現在這些快速測試套裝通常那些貨的就是產地來自哪裡？ 現在絕大部分都是在國內來的了，是啊。 有冇特別原因？即係一款係咁，定係大部分幾款都係？ 已經好多牌子嚟咗香港，咁、我哋即係其實選購嘅時候，我哋都要有啲即係要去篩選嘅，咁亦都有啲要去求證一下咯。啊，因為有好多即係未必係以往做開呢一類嘅，咁佢揾到貨源咧，都會開始做呢一類嘅生意。咁我哋都有個例子咧，就曾經有啲供應商咧。话可以提供呢一类咁样嘅鼻息子嘅测试，咁、我哋即系去求证咗，睇下佢嗰只系咪真系有呢一只产品，同埋譬如喺边有销售啊咁，咁你都要睇下佢嗰个注册嗰啲证明啊啲嘢，咁佢其实呢样提供佢都可以俾到我哋嘅，咁但系最后屘我哋再追得比较紧一啲咧，就即系喺搵到喺欧洲，即系好似爱尔兰同埋法国。佢都有一個對一個產品曾經出過一個回收嘅，咁、我哋真係都覺得呢一隻產品可能唔係咁即係咁可靠嘅，所以我哋都拒絕咗嘅。 除咗話即係睇翻佢過往呢一啲測試嘅包或者測試套裝嘅一啲歷史或者背景之外咧，有冇都睇佢哋有冇國際認證？係咪全部你哋而家藥房入貨嘅都係有國際認證？同埋頭先都同到即係阿焦燕圖啦，另外一位嘉賓傾啦，佢話其實而家有一個嘅自願報嘅一個嘅名單嘅，但係就當然唔係代表話淨係嗰個名單嘅套裝先就好啦。咁你哋入貨嗰陣有冇都參考嗰個名單咧？ 那個名單其實比較少嘅，因為而家嚟香港嗰啲個品牌咧比較多，都未喺嗰、那個政府嗰、那個認可或者係推介嗰個嘅名單入邊，咁、所以都係要靠我哋自己業界咧自己去求證咯呢樣嘢，係啊。 佢市面有幾多款咧？而家去到？ 哦，而家真係好多啦，我諗起碼過百款啦，係啊。 嗯嗯。 咁你向市民推介或者市民会问哇咁多咁多款究竟应该点拣咧？咁你哋会点样向佢哋推介啦？或者通常啦，啲市民会系问边一类嘅咧？即系通常系咪都系问边个准啲啊？咁样定系点？ 即系我哋本身入货咧，就通常都会做一个求证啦，即系好似譬如吓佢有边个地方譬如欧盟啊，或者系美国 FDA 嘅认证啊咁样，我哋先会够胆入嘅，因为我哋都唔希望话出现有啲好似假阳性嘅，而令到即系大家去担心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市民咧去留意一下咧，就话即系佢哋买嘅时候问多一啲。因为通常买得嘅药房咧，都会对呢一类产品比较了解嘅。咁啊，好似正话个嘉宾亦都讲过，所提嗰两样嘢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即系话嗰个敏感度啊，同埋嗰个特异度啊嗰啲、 灵敏度、特异度吓。 系啦，因为有一啲咧就我相信大部分咧都可以检测到，譬如好似 Omicron 啊、Delta 呢一类嘅变异啊嗰啲嘅。咁如果係話有一啲冇，即係佢亦都冇試過呢一類得唔得嘅話咧，咁、我諗就唔好買啦。 好啊，唔該曬張德榮，多謝你。 好， 張德榮咧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咁啊同我哋講到因為而家個疫情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咧自己買啲快速測試套裝去到藥房買嘅。你有冇類似嘅經驗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報導。近日，总书记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且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副总理韩正批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和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且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找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抗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事项。中央仲决定成立由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广东省和特区政府三方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严峻，一名在儿童医院留医的三岁女童昨晚病逝，成为香港爆发疫情以来最年轻的新冠死者。医管局同日亦都公布一名100岁有长期病患的女新冠患者死亡。另外，医管局亦都公布，由于公立医院急症室连日都超出负荷，局方已经在多间医院户外有盖和通风地方设置帐篷，以分隔一般病人和怀疑新冠个案。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再增加103名员工染疫，31人列为密切接触者，当局说严重影响人手。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急症室已经进入战地模式，话医护近日极繁忙，同事已经十分疲累，不少病人就抱怨检测等得太耐。他说医护已经尽力，希望市民谅解。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疫情持续恶化，隔离设施不足，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宣布物色更多整堂酒店作隔离设施，提供几千个至到一万个房间，今日将会亲自同酒店业展开探讨。消息说，当局有意将今轮44间检疫酒店改作社区隔离用途，又计划再调动现有的检疫酒店，以即时腾出上万个房间。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昨日宣布首次发行绿色零售债券，总额不多过60亿元，发行的条款、配发机制和利率计算方式和通胀挂钩债券一样，即是保底息率同样是2厘，如果通胀高过2%，就会按通胀水平定息，每6个月派息一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綠色零售債券是新產品，將觀察市場反應，再決定未來的安排，但是今次的發行總額不會再加碼。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習近平總書記就支援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將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確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社會大局穩定。社評說，特區政府需要全面貫徹指示精神，盡快穩控疫情，社會各界要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將戰役進行到底。大公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话，特首林郑月娥寻日表示，政府计划征用3000个新公屋单位、10000个酒店单位用作隔离设施，并正研究征用大学宿舍、会展中心等增加隔离设施。社评话，政府动用一切资源提升隔离能力，方向正确，但是决策要果断，行动要迅速，务必以最快速度将新增隔离设施落实到位。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手忙脚乱，单单是是否封城，官员都各有说法。李家超话不考虑封城，陈肇始话不希望封城，卫生署官员就话不排除封城，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就话冇计划大规模封城。政论质疑一味含糊其辞，除了引起公众不必要恐慌，到底有咩好处？政论话事到如今，市民要自求多福，做好个人防疫准备。东方日报政论。 成報社論，公營醫院陷入癱瘓的邊緣，醫院管理局昨日宣布設立7間指定診所，專門用作治療病徵輕微正等候入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社論說，這7間診所雖然分布在港九新界，但是選址美中不足，就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疫情較嚴重的深水埗區沒有指定診所，油尖旺亦都欠奉，希望可以再增加指定的診所數目。成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东区走廊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爆水管，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吴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出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另外，坚尼地城咧同样都有爆水管，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和斜村、顺和楼、九龙城启程村、乐晴楼、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何文田爱民村、超文楼同埋红磡村、红日楼。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17岁的苏奕鹏勇夺金牌，为国家队攞到第6面的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3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3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1和第2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3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3针。 2022年2月16日新增1619宗个案，初步确诊5400宗，三岁女童及100岁长者不治。 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处理病况较轻微患者。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70亿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俄罗斯称已撤离部分靠近乌克兰部队。拜登指俄罗斯发动攻击机会仍大。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我同大家讲到啦，呢寻日咧最嘅公布啊，医管局就话之前喺儿童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嘅三岁女童咧，就系寻晚不治嘅，咁系疫情两年嚟最年轻嘅死亡个案啦。咁另外有一个嘅100岁嘅女长者咧，都系寻日系离世嘅咁样。咁啊，針對一啲嘅小朋友，喺染疫之後咧有死亡嘅情況啦，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啦，劉宇龍啦，都係有提到，就話有一啲疫苗公司咧已經係籌劃緊開始研究6个月以上嘅幼兒啊，係接種新冠疫苗嘅工作嘅，咁啊，包括係科興同埋輝瑞啦，咁其中科興咧已經有一啲嘅數據咧係交咗俾特區政府嘅咁，大家都對於如果係即係進一步將嗰個嘅打針嘅年齡門檻係再降低，有一啲嘅最新嘅資訊，或者你自己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 早晨啊，何柏良。尋日1619宗確診，初陽個案就5400宗左右。其實我哋仲看整個疫情你自己怎麼看呢，視乎什麼因素，還有除了現在這個的疫情看這兩個數字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數字數據是要大家留意呢？ 其實那個疫情過去一個星期是發展得很快的，那過去一個星期呢，如果你去綜合回這些確診和初步確診的數字，那應該呢我們起碼呢就過去的7日呢就計算條數呢，就大約有17000宗呢啲檢測陽性嘅個案，咁喺醫管局所有嘅設施裏面咧，就而家盡用曬啦，就已經超過3600人咧，就安排咗入住醫院啊，或者其他嘅治療設施啊。咁即係話咧，就有萬幾宗呢啲個案咧，就滯留曬緊喺社區裏面啦。嗱，有幾點咧，就市民大眾要留意翻啦。咁首先第一樣咧，就呢啲個案咧，其實絕大部分咧，咁佢都係屬於比較年輕啦，咁同埋係有接種過疫苗，咁個病徵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輕微嘅。咁呢啲嘅個案咧，咁其實主要佢喺社區裏面嗰個問題咧，就係佢有機會咧就喺佢居住嘅地方啊，或者佢如果係有外出嘅時候咧，咁個病毒咧就喺社區裏面咧繼續衍生傳播鏈啦。咁呢個而家即時如果要解決咧，咁都係希望有檢測陽性嘅市民大眾咧，咁佢自己咧就留喺佢自己家居裏面，就喺屋企裏面戴翻口罩，就做好家居裏面嘅個人衞生，就唔好外出，咁就盡可能減少咧就喺社區裏面咧就繼續產生呢啲傳播鏈。嗱，第二方面咧就如果你計翻呢啲屬於比較高風險，真係需要住院設施嘅年齡組別啦，咁其實位數都唔少。咁如果係醫管局佢初步統計咧，就約莫8000宗左右呢啲嘅個案啦。咁大約咧就有10%咧係屬於65歲以上嘅。咁如果你係用萬幾宗個案嚟到計咧，咁即係話咧有1000多個呢啲嘅長者咧係需要一定程度嘅住院服務。咁呢啲長者咧，咁佢裏邊咧好大部分是未曾接種疫苗的，咁所以咧就我哋會有預期咧，呢啲感染咗新冠肺炎病毒嘅長者咧，咁喺嚟緊嗰一個星期之後啦，咁陸續咧就會有一定比例嘅人士咧就出現一啲重症，咁到時候咧就住院服務啊、深切治療服務嗰方面咧，就嗰個需求咧就會進一步咧就飆升得好快。嗱，兒童嗰個咧就最近大家都關注啦，咁兒童嗰個疫苗接種咧就絕對係唔理想，咁如果係12歲以下咧，咁而家基本上咧就 成個呢個年齡層嘅組別咧，差唔多都冇接種疫苗。咁第一針只係未夠百分之，未夠八個百分點咧，係最近先至去接種咗。咁所以咧，如果要去處理翻而家呢啲嘅個案咧，有一定困難。咁兒童咧就慶幸大部分咧，佢嗰個感染之後咧，病徵係輕微嘅。咁呢啲個案咧，未必有好多係需要住院服務啦。咁所以你綜合翻咧。其實市民大眾要明白咧，我哋最有效去到戰勝個病毒咧，都係接種疫苗。咁如果你而家接種疫苗，香港咧就適合接種嘅人口咧726万啦，咁161万咧係一針都未打嘅。咁裏邊咧60歲以上62万啦，3到11歲咧48万人。咁所以咧就以而家接種個速度咧，就過去7日。平均咧就大約係打緊80000劑嘅疫苗，係遠遠唔足夠，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咧佢可以咧就總動員咧就去做一啲統籌啦，咁就主要都係講緊喺私人醫療裏面私家醫院啊、私家醫生啊、護士嗰啲咁咧，就組織一啲外展隊，咁咧就去。學校啊，呢啲安老院舍嘅長者院舍裏面咧，就幫接種啦。咁同埋就唔好忽略咗咧，其實香港都有一部分呢啲兒童院舍，咁兒童院舍裏面咧，咁都係絕大部分人咧未能接種。咁盡快開展呢啲嘅疫苗接種咧，咁以譬如我哋喺嚟緊4到6個星期咁啊，咁你就盡可能咧就可以幫呢啲未曾接種嘅人士咧完成嗰個疫苗接種。咁如果你要完成接種疫苗咧，就計埋要打第二針、第三針咧，我哋個目標咧應該喺嚟緊4到6個星期咧就接種10000劑嘅疫苗。 但係始終3歲以後嗰啲未打得嗰啲就冇得搞咯，係咪？ 嗱，如果你係3歲以上咧，就喺未來幾個星期咧就大規模。就去到推高個疫苗接種咁啊，咁你對3歲以下未曾接種疫苗咧，肯定可以提供到一定嘅保障。咁唔單止係咁啊，咁如果你係短時間推高嗰、那個疫苗接種嘅比例咁啊，咁尤其是成年人接種復必泰疫苗，咁你睇翻喺外國嗰個嘅經驗啦，就以色列啊、新加坡短時間將嗰個疫苗接種比例推高咧。對壓低嗰個疫情咧，真係好大幫助。咁當然，如果你話香港，我哋要喺社區裏面就減慢或者截斷佢嗰個傳播鏈啦，咁未必係短時間之內做到啦。咁都留意到政府係好努力揾緊一啲隔離啊、檢疫啊、就係治療嘅設施啊。咁但係呢啲咧就會有少少嘅滯後咯。咁兩方面都要同步去到做啦，咁但係市民嗰個合作咧都係相當之重要。 OK， 嗱檢測化驗嗰度咧，因為而家其中一個檢測時間長嘅原因咧，就係話啲驗咗陽性嘅樣本要再做復檢，喺衛生署嘅公共化驗所度做，但係嗰度咧就似乎已經係到咗上限啦，棘住咗咁。咁醫管局方面而家就話佢哋化驗嗰啲樣本就唔需要再去衛生署嗰度復檢啦，減少少啦咁。整體嚟講，你覺得復檢喺而家嘅疫情之下，仲有冇需要咧？即系始终系佢会压缩咗，即系一啲确诊个案嘅数字，有机会系咁样嘅，定系都可以即系有啲人就话啊，直情系唔需要复检啊，啲就话啊，会唔会将个复检嘅工作都交去俾其他一啲私人检测商嗰度去分担一啲咧？咁你点睇呢个方向呢？ 嗱，呢度咧其实有一个过渡期啦，咁呢个过渡期咧就系喺譬如火眼实验室啊，内地嗰啲检测支援咧就完全到位之前咧。咁呢啲嘅檢測需求啊，同埋檢測陽性呢啲個案咧，咁都係會大量咁樣有個需求，同埋會有呢啲陽性檢測嘅結果噶。咁以現時香港呢啲陽性檢測嘅數字啊，咁其實香港你就算係私人呢啲檢測中心咁啊，咁過去兩年做咗大量呢啲核酸嘅檢測，咁呢啲嘅包括私人呢啲嘅醫療機構啊、醫管局啊、私家醫院啊，或者係。衛生署裏面啲咁啊，咁本身嗰個實驗室咧就都係用一啲已經相當之成熟嘅技術，同埋咧就都經過衛生署咧就去檢視過咧佢嗰個流程啊、合格定標準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過渡期裏面咧，咁如果可以比較準確反映嗰個疫情啊，咁如果你係經過兩次嘅測試。咁我覺得唔需要復檢。咁而家政府佢就行第一步咧，就醫管局 嗰、那個檢查咧就唔需要復檢啦。咁呢個都係相當之好嘅方向啦。咁其實醫管局嗰個嘅檢查咧，如果你睇收集樣本去到出報告啊，咁我都可以幾肯定講咧，就個速度咧做得比衛生署更加快，同埋甚至乎咧更加好。咁、所以如果我哋實事求是去到睇你應付市民咧，譬如有一啲抗原檢測嗰個需要咁啊，咁如果係政府指定就有一定標準嘅所有香港做緊核酸檢測嘅40啦，咁佢有一次檢測陽性，咁佢再重複做一次咧，已經唔需要咧就其他即係過往區嚟嗰種嘅復檢方法。 OK， 嗱而家就冇話即正式喺家居做一個嘅治療啊嘅一個做法㗎啦，或者家居隔離啦。不過事實上有啲人就想送院，不過就因為等候嘅期間，甚至可能已經過咗佢嗰個病發啦，甚至變到可能已經變翻陰性啊，甚至好翻嘅情況。針對呢一啲因為冇隔離設施而可能已經經過檢測啊，一啲抗原檢測話係陰性嘅情況咧，其實應該點樣做呢？而家就話啊，好似冇一個標準，佢哋唔入院之下又冇曬症狀變翻陰性，究竟係可唔可以去翻社區正常運作翻咁？你覺得呢一個應該要點樣定個標準，或者政府喺呢一方面要點樣再做配套？需唔需要即係正式行一個叫做在家隔離或者治療嘅做法咧？ 其實呢度涉及有一個過渡期啦，咁市民大眾要明白咧，香港而家其實咧喺個疫情咧已經係進入一個戰時狀態。咁因為你睇到咧，就喺各方面咧，就暫時嚟講咧，那個應對咧都係有啲短板嘅地方。咁所以咧就有大量呢啲滯留喺家居裏面就有抗原檢測陽性嘅人士，咁部分就甚至乎咧有一啲核酸檢測陽性啦。咁呢啲嘅個案咧，咁如果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內地供應支援我哋嗰啲嘅抗原檢測咧，咁可以大量咁樣分發嘅話咧，咁其實抗原檢測咧就都可以幫助到呢啲人士咧去評估佢嗰個傳染性啦。咁你睇翻喺新加坡啊，或者喺外國大量呢啲嘅經驗咧，咁嗰個抗原檢測如果係有陽性做到出嚟嘅話咧，大致上咧反映佢嗰個病毒量同埋有傳染性。咁如果嗰個叫人士咧，佢係原本有病徵就變做冇病徵，咁、那個抗原檢測咧，咁佢由一個陽性結果轉去一個陰性結果咧，大致上邊咧都反映翻咧就佢嗰、那個傳染性咧已經咧就隨住佢自己身體咧就過往接種個疫苗啊康復咧，就唔會再傳染俾其他人。嗱、咁但係呢度咧，我哋喺處理嘅時候咧就有兩點要小心啦。咁第一咧就香港，因為我哋整體咧都逐步行緊一個動態清零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住呢啲嗰個會有傳播風險咧，咁會比較重嚴。咁第二方面咧，就喺家居裏邊咧自行做啲抗原檢測嘅人士咧，未必每一個人咧可以好比較準確，就跟住個方法咧就去到做到個檢測，攞到一個可靠嘅檢測結果。咁所以如果佢唔係照足到嗰、那個試劑本身嘅方法嚟到做咧，咁佢做咗出嚟一個陰性結果咧，有機會係假陰性。咁所以短時間之內咧，我覺得呢啲市民咧，咁佢盡可能咧就喺家居裏邊咧就唔好外出工作，就唔好離開屋企，咁以免咧佢仲係繼續有傳染性咧，就將嗰個病毒咧就喺社區裏邊咧就散播開去。 除咗頭先你話啊，可唔可以有啲即係如果抗原測試嘅呢啲測試包係夠嘅話，內地有相對呢啲物資多咗嘅話，可以提供俾呢一啲喺屋企入邊等緊入院嘅人士啦。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譬如而家醫管局都話啲指定診所係俾一啲如果有屋企等緊，又有一啲輕症又想睇醫生嘅人士去嘅，仲有啲乜嘢可以做？譬如有人提過一啲遙距嘅診症咁，你有冇咩建議咧？呢方面有？ 政府佢琴日就宣布咗咧，會有一啲指定醫管局嘅指定診所咧，就有一啲抗疫嘅的士咧作安排啦。咁嗰度會處理到一部分呢啲市民咧就嘅需要啦。咁但係以而家每日咧就喺社區裏面有檢測陽性嘅人數咧，咁嗰個咧係遠遠追唔上個疫情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可以善用一啲嘅科技， 就用電話，即係最好就視像。咁其實你視像，譬如而家一啲即時通訊嘅軟件 ，WhatsApp 啊、WeChat 呢啲咁啊，咁啊經一個視像咧，就去到醫護人員、醫生或者護士咧，就幫喺家居裏邊呢啲嘅人士咧，就做一啲嘅評估。咁呢個咧，可能嗰個效率咧，就安排上邊咧更加快。咁同埋咧，而家其實喺香港咧，就呢啲速遞嘅安排咧，都相當發展得相當之成熟啦。咁喺政府一個有統籌嘅情況下邊咧，咁去到咧就作為一個過渡期，就理順咗而家滯留喺家居裏邊咧，就有醫學評估啊，同埋有需要一啲舒緩藥物呢啲人士嗰個需要咧，我覺得係值得政府咧就即時去到考慮。咁如果係經呢啲搖佢進行一啲嘅評估嘅話咧，咁喺私人醫療裏面咧，咁我相信有好多私家醫生咧，其實都係願意咧去到做。咁個關鍵咧，其實在於咧，就政府需要咧，就有一啲統籌咧去解決一啲操作上邊啊、物流上邊嗰個樽頸同埋困難。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啦。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我姓張嘅。 你好，請講。 我本身是醫務人員嚟嘅，我太太都係嘅。咁咧，我個菲傭咧就佢七號嗰時確診咗，咁就衛生署 contact 咗我哋咧，就 confirm 咗噶啦。咁在你咧，我哋就應該係 close contact 啦，即係緊密接觸者啦。咁所以咧，由佢知道咗之後咧，我哋一路都冇翻工。咁但係咧，衛生署咧，因為佢接唔到佢走嘛，咁所以咧，其實冇 quarantine order 俾過我哋，即係個檢疫令咧，其實未出過。咁究竟我哋由幾時可以開始翻工咧？因为佢一路唔贴走，检疫令未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一路都系 close contact， 咁系咪就14日就得咧？定系要佢接走咗之后先至开始计14日咧？咁其实变咗我哋咧好难翻去个医务工作嗰度。 嗯，系啊，而家嗰个 嗰度个诊所都好多病人系有确诊啊，嗰啲咁样噶。 嗯，而家个内容系咩情况啊？你哋即系每日佢都有自己去做检测，即系快速检测嗰啲，定系点样嘅？成个病仲有冇病征嗰类？ 佢就其實我哋就好彩，因為我哋可以將佢咧擺咗一間房，有獨立廁所。咁嗰間房咧，甚至乎有兩道門嘅。咁變咗咧，其實就我哋就佢已經係由七號開始，我哋就將佢好似自己隔離咗佢咁樣。咁同埋就我哋就送飯俾佢食咯，我哋自己煮嘢食咯，我哋都冇出過去，就係、是有人而家可以就送啲嘢嚟，就啲物資啊嗰啲咁樣就。找屋企人啊，或者系网购啊，咁样送到去楼下，物管嘅人就送上我哋度咯。 但初步睇佢系咪好翻嘅都？ 佢得而家系仲有少少咳啦，基本上冇烧过，即系好轻嘅啫。咁佢好彩啊，因为佢本身冇乜特别病底，要打就针噶啦。 OK， 好啊。 咁我哋自己就做紧快速测试就冇事咯。 嗯，好，唔该晒张生。不过佢嗰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在这个情况下他几时可以是、即解除那个检疫是不是可以回到工呢有个这样的疑问在这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汇报和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高度关注，同埋对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健康，确保社会稳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报道说，韩正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提升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的请求。中央亦都决定成立由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广东省和特区政府三方共同组成的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 政府计划设专属的士车队接载轻症新冠患者到指定诊所。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说，初步有200架的士参与，估计在星期五开始运作，因为要有很多准备，包括司机会使用口罩、面罩、手套和保护衣等，预期物资会在这几日到位。专属的士亦都会有识别，只是接载患者到指定诊所，期间不会接载其他人士。吴坤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到时会设立平台，方便市民预约专属的士。至于接载患者到指定诊所之后，是否会等候同一个患者回程，具体情况会透过医管局分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46宗，其中江苏19宗，辽宁15宗，内蒙古7宗，广东和广西分别有3宗和2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28个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个人是本土感染，江苏占3人，剩下2个人分别来自广东和云南。内地累计近107200宗确诊，4600多人死亡，超过1011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904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增加超过30000宗，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同日再多39宗死亡病例，重症患者有313人，连续三日超过300人。总理金富谦较早时说，政府将会在星期五决定是否调整现时的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4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6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6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3.6，阳明生物62.9啱转咗，系62.9升1.25，美团217.4升3.4。友邦保险87.25升5.5，阿里巴巴121.6升3.2，比亚迪股份249升8.2，中国平安64.9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5.6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3，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9点，升524点。港金报1724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71美元，卖出185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爆水管，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吴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出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车多少少。咁另外，坚尼地城都系有爆水管，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萨尔瓦多去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成为全球首例。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他放弃这样做， 强调比特币在金融稳定性和消费者保障等方面存在很大风险。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2022年2月16日，新增1619宗个案，初步确诊5400宗，三岁女童及100岁长者不治。 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处理病况较轻微患者。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70亿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俄罗斯称以撤离部分靠近乌克兰部队，拜登指俄罗斯发动攻击机会仍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啲確診嘅患者啦，都係未能夠入院，而留喺屋企啊！見到政府都講咗幾招啦，就包括話成立抗疫的士車隊，接載一啲有需要嘅患者去指定診所啦，徵用3000个未入伙嘅公屋單位，包括就係涉及到皇后山有2座，另外麗景村嘅行景樓等等嘅咁，仲有話啦，會物色10000间嘅酒店房咧做隔離嘅等等呢一啲措施，你點睇？1872311，有馮小姐打上嚟，早晨。 是啊，早晨啊，先生，我想问下我而家呢个情形应该要点做呢？ 你的情况是可唔可以讲一讲先？简单讲下。 11号咧就接咗通知话我确诊啦，咁佢就咁我就佢叫我唔好四围去啦，咁啊叫我翻屋企，咁好啦，我翻屋企，咁我翻屋企等到今日咯，咁咧早嗰两日咧就有位新署打电话俾我，佢话你系确诊咧，我车你去嗰个咩营嗰度点啦。到今日咧都冇人，你唔车我去唔紧要啊，但系你俾个交代我，我日日好似傻婆咁喺屋企等，咁样咯。我真系想睇下我应该要点做咧。而家我个病情咧就已经冇嘢噶啦， 即系冇晒病征，冇嘢意思冇晒病征，定系自己都有做过快速测试系冇咗系阴性噶嘛？ 我咁我就冇呢啲嘢做，我冇呢啲嘢做，咁样我就系唔知点做，我又唔出得又唔入得而家。点做咧？我就想睇下我应该要点样做咯，即系我想你俾个交代我啫。 好，睇下因为咧有关于医管局有个嘅支援热线都系提供咗嘅，就1836115，咁就系开始运作噶啦。咁就系俾一啲初步阳性啦，但系未被隔离嘅人士都可以打嘅，系或者一啲等候入院嘅染疫人士都可以打去，咁啊查询下成个感染控制啦，或者系医疗嘅问题，睇下呢一个电话会唔会有相关人士都可以答到你啦。呢、這个医管局嘅支援热线讲多次啊，1836115咁。另外頭先都同大家講到政府有幾招增加啲隔離嘅設施，包括呢就係徵用3000个未入伙嘅公屋單位嘅咁包括就係已落成嘅皇后山村啦，第一座黃日樓同埋第7座黃晴樓，麗景村嘅行景樓都會用嚟做一個隔離初步陽性嘅人士，夾埋3000个單位。房委會就話呢大約有1100几个单位咧，就已经系预先编配噶啦，咁会为受影响嘅准租户咧提供一啲特别嘅编配安排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 早晨，刘国芬。皇后山即系粉岭皇后山村嗰度啦，第一座、第七座啦，可能你会更加熟啦。咁而家就包括呢两座咧，系会。即係作為一個嘅隔離嘅設施啦，咁點睇呢個做法？事前有冇即係政府方面有冇問過地區嘅意見咧？又 我諗事前都冇問過地區，係好倉促嘅決定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睇新聞亦都了解到，喂，而家嗰個隔離設施係不足，咁政府話佢物色緊啊，包括一啲嘅酒店啊等等啊。 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可能未入伙嘅屋邨啊等等。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過去都用過即係進陽邨去做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今次呢個決定，我覺得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因為皇后山邨唔單止係即係剛落成，甚至乎係剛入伙，已經入咗伙噶啦，有啲居民。咁所以其實佢影響嘅唔單止係一啲嘅準租户，甚至乎係影響到咧係一啲住緊喺度嘅市民。琴日新聞一出咧，已經有好多嘅居民喺我嘅Facebook 留言，亦都打電話嚟或者短信嚟去求助，因為即時已經有幾個嘅影響啦。第一，準租户嘅影響啦，會延遲咗入伙。第二就是住喺度嘅人，其實距離被隔離嗰座大廈咧，其實係好近，幾十米咁近嘅啫。咁啊，對面就係嘅隔離嗰座大廈啦。咁啊，一座同七座咧，其實一頭一尾咧包圍住整條咧皇后山村嘅。咁啊，第三批咧，其實就係、更加慘就係、兩頭唔到岸嘅，就係攞咗鎖匙，而家揾緊人裝修緊。咁但係咧，收到消息之後咧，就啲裝修師傅就話：喂，你嗰度作為咗隔離屋村咯、哦。我哋可能要停工或者唔嚟得嘅時候呢，咁成個工程做到半拉坑嘅時候呢，就停咗喺度呢，咁佢哋真係唔知點算嘅。咁所以淨係單單琴日已經收到即係三類，再加埋附近一啲嘅山麗苑，咁同埋附近嘅鄉村啦，咁同埋商場街市等等嘅求助呢，咁其實好多種唔同嘅即係訴求已經係出現咗啦。 嗯，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七座啦，先话一头一尾啦。而家征用嘅第一座同第七座，有中间五座系咪全部系入晒伙，或者入咗几多？据你了解， 其实咧而家咧就皇后山村有七座啦。咁、其中四座咧已经系即系派咗预派信，亦都系已经攞咗锁匙噶啦。咁啊，另外两座咧。就是一座即係另外兩座就是今次嘅第一座同第七座咧，一座咧就是直頭都未派信，亦都未派鎖匙嘅。咁另一座咧就黃日樓咧就已經派咗信通知啲居民咧可以上樓啦。咁就未安排派鎖匙。咁所以呢一啲就係頭先所講嘅準租户啦。咁另外仲有一座咧，其實就因為未批到入伙紙咧，咁所以亦都未派信同埋未即係派鎖匙。咁所以其实而家就除咗一座之外咧，其实今次嘅影响咧系最少有五座嘅村民咧系受到影响嘅。 嗯，有冇啲村民而家话系即本身入咗去住，而家都因为有两栋系要嚟做隔离设施，就话搬走啊，唔留喺度啊等等，有冇呢啲类似嘅情况？ 其实而家居民个即系情况就进退两难啦。咁如果佢哋能够咁潇洒咁样即刻话一座就搬走，咁就相對簡單啲，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哋排得公屋嘅話，即係唔會話好富裕，即刻可以搬走嗰啲嗰批。咁而且亦都好多人係即係排咗好多年，你知今天要即係起碼排即係五六年最少啊，先上到樓嘅時候，即係咁辛苦，可能改善咗經濟狀況，咁甚至乎就啱啱同可能嗰、那個而家住緊嘅。屋嗰度咧就唉、好啦，要搬出啦。咁而家就變咗佢哋就啱啱就係去到一個進退兩難嘅位置，就係、一來提心吊膽，二來亦都冇能力咧，可能搬去其他地方住嘅。 嗯，頭先你話有啲係裝修緊嘅，啲裝修工人都就係講緊邊座啊？ 其實基本上咧，皇后山講緊派鎖匙嘅話咧、都係講緊係舊年嘅年底先開始，即係陸續派鎖匙啦。咁所以其實有啲如果簡單裝修嘅咧，就即刻入咗去住嘅。咁其實如果三座嘅話咧，基本上咧都好多都係裝修緊嘅。 嗯，而家你哋希望即係應該就會用皇后山嚟做一個嘅隔離設施啦。喺呢個疫情之下，有啲乜嘢嘅補償俾一啲準租户或者根本已經係攞咗鎖匙諗住入去住，甚至裝修緊嘅人嘅咧？嗰、那個所謂補償又有冇唔同程度之分嘅咧？ 我諗第一即係其實政府係要再，我都同咗即係琴日其實我下晝即刻同翻我哋即係民建聯一啲嘅團隊啦，包括喺皇后山嘅幹事咧，就同呢、這個蘇偉文副局長運房局嘅，同埋即係保安局歐副局長咧，就開咗個會。咁本來都想約埋食衞局嘅同事，但係佢哋會博會嘅時候咧，未能夠參與。咁都提出咗第一，我哋 絕對先希望他們可以物色一個更合適的地點，因為正如剛才說，以往就算用新屋村道呢，都是種一些未入伙，進陽村呢可能派了順通知，但是都是一些準租戶未入伙的，但是今次呢其實皇后山村已經入了伙，不是那麼適合的，因為第一大家會擔心好像葵涌村的狀況呢是那麼近的情況，你出出入入啊等等，怎樣保證到市民安心，同埋會不會有交叉感染的風險呢？所以第一我們是要求，喂，你房委會下面其實還有一些未入伙的新屋村是不是可以作為更好的選址呢？這個是最重要的。如果真的最後迫於無奈，那我們當然兩手準備啦，是一定要去徵用的話呢，起碼我們覺得幾批的居民幾類人都要去照顧返啦，第一是準租戶啦，因為佢哋而家唔能夠入到伙嘅時候，咁佢哋仍然係要負擔緊出面市場嘅租金，甚至乎已經有啲係做咗手續退租，係搵埋皇后山嘅學校，咁呢批居民點樣去補償啦。第二入咗伙嘅人或者係裝修緊嘅，咁你起碼要考慮免租一年，同埋佢哋裝修到半途嘅時候點樣協助佢哋埋埋個尾，或者怎樣去協助他們去處理，我想政府是要去介入啦這一件事。咁另外商場啊、街市的租戶啊，同埋附近山麗苑都是面對即係類似的狀況的時候呢，政府應該要有一些嘅補償係俾到佢哋嘅。這個我想不單止是金錢上面的補償啊，因為有些嘢例如裝修去到半途佢唔肯做，咁政府點補俾佢呢？啱啱啊？咁所以政府係有個角色呢，係要全方位支援。咁我知道其實保安局都講啦，佢哋嚟緊會成立一隊呢係抗疫嘅特遣隊，咁由一啲嘅前嘅指揮官啊即係等等嘅人員呢係組成，咁佢亦都會有熱線去協助啦，咁運防局亦都會去協助，咁但係我希望呢啲協助都係即係能夠到位，同埋最好就係喺個源頭度係咪有更合適嘅選址，因為個問題就係我哋其實希望做一個選址，係幫到全港市民喺疫情打勝仗，唔係即係揾另一個選址嚟到可能有機會增加交叉風險嘅風險，而去添煩添亂嘅。 有冇心目中有一個嘅公屋選址咧？其實你自己， 其實所以我都叫緊房屋署，喂，房屋署似乎都有一啲嘅新嘅屋村，但是呢個問題他們就說啦，即例如可能和田啊等等之類的，但他們都說了未有一個即是入伙紙拿到，可能最快拿到入伙紙都要五六月的時間啦。那我們都看其實在這一段這麼緊迫的情況之下，是不是有些即是更加完整或者更加多的即是單位的屋村而未入伙的，可以在那個入伙紙那裡去加快一些去處理的時候呢，入伙紙加內部一些的簡單的裝修而可以做到隔離，因為就算現在你徵用皇后山第一座第七座，它都不是今天用明天即刻可以，它都要可能安排家私、熱水爐等等的設施的。 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劉國芬就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講到包括啦，而家就係咪物色咧粉嶺皇后山第一、第七座同埋麗景村行景樓咧做一個嘅隔離設施，而家就話提供到大約3000個單位嘅。聽下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有人认为文艺的功能是再现现实，有人认为文艺的目的是道德教化，亦有人认为文艺就是创作本身，为艺术而艺术。而同时从古希腊到现在，都有不少人相信文艺可以治愈人心，包括以下呢本书《小说药方：人生疑难杂症文学指南》的作者艾拉帕素德与苏珊艾尔德金。 两位作者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学系，自2008年开始为不同的读者大大小小的麻烦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他们累积了5年的经验，处理超过300种日常生活的疑难杂症，处方了700多款书本药方，并且结集成这本书。 这些人生疑难杂症包括常见的问题，例如懒惰、失眠、内药、 怨天尤人、宿醉等等，亦都有一啲不常见嘅疑难，包括星期一症候群、生日忧郁、讨厌自己嘅鼻子、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撞到脚趾，以致借书有去无回等等。 每一个问题，作者都会提供一两本书嘅药方，例如出洋相嘅时候，作者提议我哋读费奥多尔·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透过书入面米希金王子促进洋相，但是又尽见他温柔可爱的经历，讲给我们听，出洋相几乎就好像代入爱河，是每一个人一生之中免不了的经验，而且不见得是坏事。 最后大家不可不知，这本书还有彩蛋，就是作者为大家提供的各式各样特别书单，例如年过五旬必读的十本小说、十大笑死人小说、陪你搭飞机渡过乱流的十本小说、营造饱读群书假象必读的十本小说等等等等，保证大家读起来开怀大笑，精神爽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小说药方：人生疑难杂症文学指南》，作者艾拉·帕素德以及苏珊·艾尔德金，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進入政府處所咧，要安心出行咧，話推行呢一個措施嘅時候咧，有一個群體就係啲無家者咧，都話係會遇到一啲嘅困難，可能佢哋係冇智能電話等等啦咁。嗱，嚟緊2月24日就推行疫苗通行證啦，咁到時入去政府場所之外咧，仲有譬如餐廳啊、街市等等嘅處所咧，都要係最少打咗一支嘅新冠疫苗嘅。其實喺無家者呢一個群體入邊，打疫苗嘅比率係幾多嘅咧？佢哋嘅考慮又係點咧？請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高级外展主任陈文山，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陈文山。头先我讲到嗰个情况咧，喺无家者打疫苗方面，其实系多唔多嘅咧？你了解到？ 我谂我分阶段去到表达啦。其实早期咧，我哋一班无家者佢哋打疫苗嘅比率可能系两三成啫。咁而至去到可能系早期讲紧要使用安心出行出入嘅时候，亦都有个风声系讲紧嚟紧系至少要接种咗一针嘅疫苗先可以出入一个好即系好多特定嘅处所底下咧。再加埋有啲工作嘅考虑咧，要打针咧，其实去到大概五六成嘅无家者系接种咗嘅。咁头先减翻嗰两三成，其实你会听到可能系有两三成系因为政府嘅政策底下，可能本身佢哋都考虑到自己嘅健康原因、私人理由或者个人意向咧，本身系冇打算接种嘅。但因为一啲即系要卫生活啦、卫生计咧，其实都唯有系要接种咁样咯。 嗯，疫苗通行证对于无家者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咧？同埋头先都讲到话，可能有啲身体情况咁佢哋系咪可以都攞到一啲医生提供嘅豁免证明书，唔需要打针都可以出入到咧？ 咁回应返第一条问题，疫苗通行证呢，其实讲緊佢喺好多嘅特定处所，已经唔係讲緊单单係食肆或者係政府設備，咁可能係讲緊再推广到去呢，其实就係要打到一针先可以进入商场啊，或者係头先讲嗰啲地方等等。咁变相呢，其实我哋一班无家者呢係经常都要使用到政府嘅設施，例如係康文署辖下嘅体育馆去更衣梳洗，或者酷熱天氣警告是會去到民政處核下的避寒避暑中心，又或者是要經常都要去醫院覆診等等。其實早前呢政府說的是在12月9日或2021年那陣時他推出了那個安心出行的這個必須要用這個應用程式嚟進入好多嘅處所嘅底下咧，其實一班無家者都已經係受到好大影響。咁以至到之後咧，其實政府係俾咗一個叫做安心出行嘅豁免證明書，俾幾間合資格嘅機構咧去出俾一啲合資格嘅無家者。咁其實就係講緊政府都睇到，其實係有好多嘅 我諗係一啲推出政策不足之處，以至到其實係嚴重影響緊佢哋正常生活。咁而家去到呢個疫苗通行證又推出啦，咁2月24號就即係仲有都唔夠10日。咁你可以想象到，咁如果一班係攞緊豁免證明書嘅無家者，咁其實係咪即係變相佢哋已經係取消咗可以享有？可能講緊入食肆或者係政府場所嘅權利呢，咁呢個我哋係非常之擔心嘅。同埋講緊係如果係呢啲場所都唔能夠去嘅話，係完全剝削緊佢哋一啲基本生活需要囉。咁呢個係一樣啦。咁而話有部分嘅無家者係考慮到佢哋嘅身體健康狀況，呢個係我諗係首要嘅考慮嚟嘅。因為呢，我哋一班無家者坦白講呢，是不會話經常去定期做呢個身體檢查的，咁可能佢哋有好多嘅隱疾係唔知道嘅，又或者其實可能講緊佢哋本身都有啲係長期食緊藥三高嘅，咁有啲可能係免疫力系統，可能係類風濕關節炎啊，或者有啲係有白食病啊，又或者有啲係好多佢哋自己都唔知道係啲乜嘢嘅狀況，總之係身體感覺到唔舒服嘅。咁有冇試過去醫生嗰度求助呢？其實是有少部分是有的，但醫生其實都是表示啊，其實都覺得這些情況可能未必很合適去到接種疫苗，但不會可以開到一個即係健康豁免書俾佢哋咁樣咯。 你哋嘅建議係咩咧？即係譬如過往用安心出行，咁可能因為有一啲無家者都真係冇電話等等嘅原因啦，咁可以用即係一個你哋認可佢係無家者，咁然後就發一個嘅認可證明書，然後就可以出入呢啲場所啦。但係喺打疫苗呢個又有啲唔同嘛，即係未必係涉及到有冇嗰個嘅智能電話嘅問題。你覺得有冇咁容易係可以有一個嘅豁免啦？或者你建議係應該點樣做咧？針對無家者又喺疫苗通行證嘅政策之下？ 我諗即係而家去講唔知會唔會太遲啦。其實我諗政府去推行每一個政策之先，其實真係需要考慮到每一個階層嘅真實狀況。咁而家我哋都預示到有一啲嘅無家者可能係佢哋本身住緊賓館嘅，因為賓館嗰個條例係至少要打咗一針先可以繼續住啦。咁有部分考慮到身體狀況，佢哋其實係唔可以繼續住。咁我唔知道即係喺住所嗰方面嘅條例會唔會有一啲可以即係叫做酌情權嘅空間啦。第一，第二就係其實究竟會唔會有一個門檻，其實都可以讓到一啲政府許可嘅醫療嘅場所，其實係可以俾到一班我諗唔單係無家者，可能係認為自己身體狀況唔合適接種嘅人士，係真係可以去應診，然後可以有一個醫療豁免嘅可能性咧。這個係我都好想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嘅。 即係唔去私家醫生，係可能政府提供一啲診所係有機會發到一啲醫療證明。咁同私家醫生發有乜分別？你覺得即係要俾錢唔俾錢？ 要俾錢唔使俾錢啦。同埋我諗即係好多私家醫生可能都。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准则给到所有的私家也好、 okay. 政府也好、是有一个参考，究竟我什么时候出得什么时候不出得，那不如就政府你落这样好一点、 okay. 好，谢谢陈文生，多谢你跟你谈到这里。陈文生是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发言人，跟我们都讲到了2月24号实行这个疫苗通行证，刚才都話去到唔同嘅場所，包括餐廳啊、政府場所都要用疫苗通行證嘅，關心到有關於無家者嘅情況。